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59集，幕后之人。八号仓库从解剖室出去不算远，路上路况又好，晚上差不多40分钟左右就能到了。科技园里静悄悄的，除了路灯之外，偶尔也能看见一点微弱的灯光。那是夜里值班守夜的仓库管理员。严诺找了个附近还没睡觉，正在玩手机的仓管，先拿出证件表明自己的警察身份，然后问他八号仓库在哪里，又问他有没有看见两个男人来过这里。对方给他指了个方向，摇摇头说没见过。特管局身份特殊，系统内也不一定知道，更不说普通人了。严诺他们为了办事方便，通常都会挂靠在警方那边办个证件。没找到萧琪他们，严诺绕着库房走了一圈，发现后面还有个小门虚掩着，他轻轻推开，里面乌漆嘛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 萧琪， 我在这儿呢。 是萧琪的声音。严诺先是松了一口气，推门走进去，一边道：“ 你们怎么也不开灯啊？周队也在吗？”“ 在。” 言简意赅，就一个字，周队也没出声。严诺微微皱眉，放慢脚步，正想说什么，后面虚掩着的门自动关上，严丝合缝，那砰的一下，像个锤子一样重重地锤在严诺的心头。 小琪，车队。 他一边往里走，一边慢慢抽出手中的剑，灯管啪啪两下陆续地亮起来，像摩西分海，从他头顶一直延伸到仓库的另外一头。除此之外，两旁依旧黑暗，遥遥的严诺看见仓库另一边站着三个人，周队和萧琪在前面，后面还有一个男人。男人拍拍萧琪的肩膀，萧琪就出声了：“ 我在这儿呢。” 再拍一下：“ 我在这儿呢。” 语调沉静，跟刚才诱他入仓库的时候无异。严诺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，他意识到自己还有周队和萧琪都落入了对方的陷阱里。 你是谁？ 你们不是到处在找我吗？我本来也没想找你们，谁知道你们紧追不舍，反正我也要走了。你们三个就当是美丽的路程送给我的离别礼物吧。 严诺瞳孔一缩，举剑遥遥指向他：“ 你就是白香梅的奸夫。” 那个女人的床上功夫挺不错的，可惜身体素质不如你们，就算提取了生魂也没用。不像你们身体强壮，又是修行者，生魂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。 说罢他朝严诺招着手：“ 过来吧，我的第三个礼物。” 严诺忽然有种错觉，觉得自己正身处在一个悬崖上，四面八方都是深渊，只有前面一条狭窄的路，他别无选择，只能往前走。他咬咬牙，握紧了手中的剑，一跃而起，往敌人扑了过去。冬至的好梦正酣，就被木朵的一通电话吵醒了，然后又不得不赶紧起床穿衣服，强撑着一脸的睡意惺忪，跟着木朵一道出了门。 严哥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怎么突然要跑那么远去啊？ 木朵一边发动车子，一边给他简单的说了一下案件经过。末了道：“ 应该是在那个仓库有什么新线索吧？严诺这也是好意，你之前不是想要参与进来吗？现在他已经给你这个机会了，等会儿可别露出不满啊。”“ 萧琪是不是对我有所不满啊？” 他那也不是特意针对你。 差点忘了，木朵姐，停下车。 木朵刚开没几米，闻言吓了一跳，赶紧刹车。 怎么了？ 我忘带剑了，现在立马上楼拿。稍等啊，很快。 刚才忙着穿衣服下楼，这会儿手里身上空空的，他才想起随身兵器忘了带。木朵想让他也不用带了，反正有阎诺他们在，也出不了什么事儿。但话还没出口，对方已经开了车门，匆匆跑回旅馆。他只得摇摇头，心道：果然是新人。冬至的动作不慢，十分钟就跑了个来回。木朵猜出阎诺的心思，估摸着他应该是想琢磨一下新人，所以嘴上没说，心里并不着急。 木朵姐，你擅长什么？ 你猜。 冬至看了他一眼，容貌明丽，穿着正常，如果不是早知道他的身份，一定不会把他跟修行者联系在一起。 猜不出来。 我是湖南人。 啊？你喜欢吃辣？ 冬至有点茫然，还没有进入状况，刚问完他就醒悟过来。 你是苗女？用蛊的？ 湘西赶尸听过吗？ 哦， 冬至恍然想起了一个非常古老的职业。 你是赶尸人？ 木朵点点头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，古时候的客商在外头做生意，生了病客死他乡，秉着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习俗，就会请人帮忙把尸体带回家乡安葬。但那时候火葬被视为大忌，离家千里又要土葬，赶尸人这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。其中又以湘西的赶尸人最为出名，他们昼伏夜出，只要接下生意就一定帮你把人带回老家。至于死人如何被一时赶路，这些不传之秘众说纷纭，也只有赶尸人自己才知道了。时至今日，赶尸行当已经不再有需求，也就跟着逐渐没落。现在真正会这一门手法的人寥寥无几，木朵就是那仅存不多的一只。除了神仙，谁又能真正餐风引路？赶尸人虽然是修行者，但他们也得养家糊口啊。所以木朵一反前几代的隐居乡村的传统，毅然加入特管局，成为国家修行者的一员。不过在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，他的能力虽然稀少，却不算出色，所以一直留在路程，没有往上走。二人来到了阎诺所说的科技园门口，木朵再打阎诺他们的电话，却怎么也打不通，只好带着冬至一路找到了八号仓库。木朵推了推货物进出的大门，纹丝不动， 锁上了。 两人沿着仓库走，跟之前的阎诺一样，也在后面发现了一个小门。冬至推了一下，发现居然能推开，他招呼木朵过来，两个人悄悄地推门进去。仓库很大，灯亮了一线，让人不至于两眼一摸黑，但两旁依旧有很大的区域是灯光照不到的。 阎诺，萧琪， 没人回应。 我去这边，你去那边找吧。 木朵姐，我还是跟你一起吧。 冬至跟在他后面，寸步不离。木朵有点无奈，心说阎诺果然没说错，新人这胆子也太小了，真要有什么事儿还能指望得上吗？这么想着，两人一前一后的往左边走，冬至忽然拉住了他。木朵已经开始不耐烦了。 又怎么了？ 你看右手边货柜后面是不是人影？ 木朵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，货柜后面的阴影里，微弱灯光照不到的地方，的确有两个人正倒在地上。木朵跟冬至走了过去。 周队，萧琪。 木朵吓了一跳，忙弯腰去推他们，只是这一推，周队直接就歪倒在地上。木朵察觉不对，伸手去探对方的脉搏。 怎么样？ 死了。 木朵只觉得浑身冰凉，他赶紧再去查看萧琪。 他还有心跳，很虚弱，快 帮我把他扶到地上躺平。 话音方落，他就感觉后脑勺一股凉风吹来，一片阴影从头顶照下，危险的感应潜意识升起，木朵猛地回头，一张熟悉的脸映入眼帘，但紧随其后的是对方手中的剑光。木朵瞪大了眼睛，眨眼功夫他就是有瞬移能力，此刻恐怕也已经来不及闪开了。但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，想要对他下死手的人竟然是昔日同伴。又一道剑光在视线范围内闪过，冬至隔开严诺的剑，一边喝道： 严哥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。 严诺当然没有理会，他双目通红，像对待杀父仇人一样死死地盯住冬至，手中的攻势疾风骤雨般的倾盆而下。冬至忙着招架，无法分神去观察四周，只得口中喊道： 木朵，注意看一下四周，不要被人暗算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